凡里再找到当中精彩，陪同笑看现实不惜更改，如云彩。 何时开始或未开口说爱，仍能与你共度许多冲击，在人海。 就算那当初天真日子不再， 情深在愿望一直在心内， 从未放开。谁曾温暖着我心，如奇迹那样发生，前离去放低感慨，谁人鼓舞直至今，如同曾经约定这生， 亦要跟你结伴过，让我再相信 已注定相 定相。